输了，到底还是输了。周泽楷轮回第二顺位出场，从星星第一顺位的叶修打起，一直打到星星第四顺位的方瑞，这才败下阵来。就这轮回的粉丝还觉得不过瘾，就这轮回的粉丝还觉得有些遗憾，他们是真心觉得周泽楷今天是有条件也有状态来一个一挑四的。但是很遗憾，最终他还是败在了和他同期的方瑞手上。 被阴到了， 轮回粉丝们纷纷是这样认为的。这个方瑞实在是太诡计多端，就看最后的数据统计吧。一枪穿云本场比赛 45% 的生命，但海无量最终的有效输出是多少呢？ 13%。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枪穿云的生命有 32% 是被 NPC 的攻击给抹去的。胜之不武，轮回粉丝对此纷纷表示不忿，他们倒是选择性的遗忘了就在方瑞上场之前的那一局，星星莫凡和周泽楷的比赛。那一局最终的数据统计显示的输出中，周泽楷的一枪穿云有效输出也就是 23%， 莫凡毁人不倦的生命 77% 也是由 NPC 击杀的。差不多的环境下，选手们其实都会充分利用可以利用到的一切资源，只是周泽楷所经历的那一局更为有利，让他可以更加从容，更加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攻击来限制干扰对手。而方瑞和周泽楷这一局，方瑞所需要掌控的局面远远要比周泽楷面对莫凡的那一局要复杂和困难，所以最终表现出的利用也就更加刻意和明显。如此不太一样的姿态，印象难免有所偏差，再加上维护偶像的粉丝属性爆发，轮回粉丝们脆弱点的简直要为周泽楷委屈的落泪了。不过在看到周泽楷从比赛席中走出后，所有人还是立即起身献上了疯狂的掌声。没有一挑四虽然遗憾，但是一挑三，这在总决赛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周泽楷已经又在荣耀历史上添加了浓重一笔。周泽楷不爱说话，但也不是莫凡那种完全不理人的孤僻，粉丝的欢呼声中他也挥手向大家致意着走下台来。轮回的众选手自然也都起身鼓掌迎接着他们的队长，赞扬的话他们真的都已经说腻了，此时竟然一致抱怨起来： 你这么凶残还要我们干什么呀？团队赛你也一个人去搞定吧。 哼，周泽楷只是笑着也没多说什么，大家的玩笑也是点到为止，很快开始讨论下一场谁上。 我来， 吕博远主动请战。上一场团队战，他和杜明两个人没摆平方瑞，最后还将杜明陷在那儿，他是眼睁睁地看着，却没有办法过去施以援手，肚子就已经憋了一口气。结果再后来，他和方明华两个人竟然是被方瑞一人拖住。方明华是治疗，这种时候当然是要靠他来守护了，结果别说击退方瑞了，那情况他愣是连掩护方明华的笑歌自若离开都没做到。再加上擂台赛败给苏慕成的表现，吕博远心下知道上一场轮回的失利他是要付出相当大的责任的。这两天里吕博远时常会想到第八赛季，那赛季的总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巅峰，凭借极其抢眼的表现最终帮助轮回击败蓝雨战队，拿下了轮回首个总冠军。吕博远也就是在那年总决赛后确立了自己全明星级别的顶尖选手地位。可是现在呢？现在自己的角色云山乱拥有比那时更好的配备，那时说起荣耀第一柔道还不是他的云山乱，而是微草战队的沾衣乱飞。后来轮回为了加强他的云山乱，愣是将沾衣乱飞这个赫赫有名的第一柔道收购拆散装备。吕博远的角色更强了，名气更大了，可是总决赛的表现反倒不如过去了。为什么？ 是因为自己对胜利已经不如那时那样渴望了吗？是自己在获得两个总冠军以后就开始松懈了吗？不，绝没有。自己还希望获得更多的冠军，收获更多的荣耀，只是两个总冠军而已，哪里就够了？吕伯远燃烧着自己的斗志，眼下一看星星后在镇上的正是方瑞，求战欲望已是空前强烈了。想上场的不止他一人，杜明上一场状态相当出色，结果擂台赛被方瑞干掉，团队赛更是死得窝囊，现在见方瑞也很有报仇的心态。再说了，自己上场击败方瑞以后，星星下一位上阵的应该就是那谁了吧。一想到这儿，杜明也按捺不住了。吕伯远刚说完他要上，还没个结论呢，杜明也抢了出来：“ 我上，我上，我上！” 吕伯远冲杜明一瞪眼：“ 我！” 杜明不理他。谁上又不是他们俩自己可以决定的，他才不管吕伯远抬杠呢。杜明将自己迫切的一面积极地向队长、副队长还有方明华展示着。在轮回比较有话语权的正副队长那不必说，第三号人物不是携斗神一叶知秋转会来的天才级大神孙翔，也不是全明星级别的吕伯远，而是方明华。这位轮回阵中看起来名气不大的选手，却是目前轮回阵中资历最深的一位。他出道于第四赛季，产出黄金一代的那个赛季，这赛季拥有太多天赋惊人、才华出众的新秀选手，有不少素质也挺优秀的新人显得有些平庸。方明华就是这些平庸之辈中的一员。他加入了轮回，成为主力，转眼已过七年，黄金一代在联盟中闪耀着光辉。黄少天、郁文州、张新杰、楚云秀、苏慕成、李轩，他们的名字个个如雷贯耳，他们赢得过这样那样的荣誉，但是象征着最高荣誉的总冠军呢？七年间以主力身份拿到过最多总冠军的第四赛季选手，不是黄少天，不是张新杰，不是楚云秀，都不是，而是李毅辉，而是他方明华。李毅辉也是被称为黄金一代中的一员，全明星级别，虽微草两夺总冠军，但是结果他却是黄金一代中第一个陨落的。在交换转会去了301后，他就彻底失去光辉，这两个赛季以飞快的速度让人们将他淡忘着。但是方明华，他不是黄金一代，他是第四赛季中的平庸新秀，但是他笑到了最后，跟随轮回以主力治疗的身份在第八、第九连夺两冠，眼下正在向着战队的第三个，也是他个人的第三个总冠军发起冲击。他没有收获黄金一代那么大的名气，但是作为支撑轮回七年之久的治疗，他在队中的地位只高不低。因为除了七年的守护，方明华对轮回还有相当大的贡献，被人们津津乐道。是他向轮回战队力荐周泽楷，认为这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都不能放走的选手。而那个时候轮回队中神枪选手队长张一伟正值当打，对周泽楷轮回本也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是方明华不懈的坚持让轮回最终下定了决心。据小道消息说，当时他这一力主张的态度甚至让队长张一伟对他分外不爽，但是随后的一切证明了不惜一切都要签下周泽楷一点也不夸张。再到之后的第六赛季，方明华向战队推荐江波涛时，飞快就引起了轮回重视，当赛季的冬季转会期就果断完成了江波涛收购转会，而后再一次证明方明华又为轮回推荐了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这位第四赛季的平庸之辈一直全心全意地辅佐着战队，他有资历，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却从来不会卖弄这些。他不是队长，也不是副队长，但是他的意见，轮回战队上上下下没有人会不当回事。而他，也始终尽心尽力， 就好像七年前那样，哪怕是得罪战队队长和核心选手，他也没有放弃坚持自己的主张。只要有看法，他从来不会藏着不说。 我建议博远先上吧， 方明华说。